PM， 北京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拓宽您的国际视野，为您的海外置业、海外生活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节目请来的是来自海外有家的美国置业专家啸天。 大家好，主持人好。 最近这几期节目呢，啸天来到我们节目中都在跟我们聊美国的家庭观念啊。 嗯， 其实很多人到海外去置业，除了投资，除了买学区房，其实还有一些人可能是抱着到美国养老这样一个打算的，因为美国的环境还不错。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美国人是怎么养老的吧。你觉得美国人的养老观念和中国人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这点上区别非常大。就讲一个故事吧，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华人妈妈，她的儿子呢就是在美国长大的，现在应该快10岁了。然后呢，当时有两个人就开着车经过了一个当地非常豪华条件非常好的养老院，这个妈妈就指给这个孩子看，然后呢这个儿子就非常认真的跟妈妈说，妈妈，等你老了，我就一定会赚很多钱把你送进这个养老院的。然后呢这个妈妈就是当时听了以后，她也不知道她该高兴还是该不高兴。 她肯定觉得再好的养老院都不如你在我身边，对吧？是这感觉吧。 对对对，因为就是这个妈妈觉得很显然儿子这么说也是表决心啊，是想要对她好嘛。 对啊。 然后呢就想把她送进最豪华的养老院嘛。 对。 但是呢同时她又觉得这个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因为咱们中国人总觉得这个养儿防老嘛，就是老的时候如果不是就是儿女绕膝，就感觉人生有点缺憾，就算纯粹这个豪华的养老院也不行。 是可能因为你刚才提到的这一段对话是发生在一个中国的母亲和他 长 在美国的孩子，所以呢你可以听到是文化上的一个冲突， 是 两种价值观的一个冲突。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其实虽然在中国情况也在变化，比如说就前段时间这个北大的著名学者就钱理群，他就向社会宣布说他自己因为年龄比较大了想要去搬到养老院住。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引起了非常大的社会反响，因为别人就在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让老人搬到养老院，还是应该家庭养老。 对，你刚才提到这个故事中孩子有这样一番言语，肯定是他受到了美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 是的， 他们可能就觉得美国人老了就应该去养老院，而去一个条件特别好特别豪华的养老院是一个享受。那美国人养老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呢？ 我觉得一般养老也是三个阶段，因为其实所谓养老可能从60多岁退休到我们假设人的寿命是80多岁也是20年呢，这20年的时候人的身体和经济情况都会有很大变化。一般来说就是刚刚退休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人的身体还是不错的，就是可以开车，可以去自己购物，可以买东西，甚至很多人还可以去做做小生意，比如说我认识很多老人就在就是做房地产生意。 对，美国的经纪人就是很多人都是年纪很大的，因为他们对这个社区特别熟悉， 对， 几十年了，所以每家每户哪家人要买房子卖房子他都特别清楚。 是 的， 所以反而美国的老年人特别适合当美国的房产经纪人。 是的，可能很多65岁退休的老人做经纪人就可以做到70多岁呢。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住在家里，他除了没有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以外，和就是上班的时候是没有太多区别的。当然到了第二个 阶段，就是说这个时候人的身体就没有那么好了， 嗯， 就是可能需要就是一些医疗上的就是援助吧，就比如说他可能在家里会请这个护工或者是这个康复护士，很多时候呢就是这个时候也有很多人会选择搬到这种养老社区去，就养老社区呢就是很多基本健康的老年人住在一起，然后它就是有点这种活动园区类型的地方，就是你们可以玩棋牌游戏啊，可以一起吃饭呐、也有自己独立的房间，但是就像住在一个大酒店一样。 对， 然后 其实在之前节目中我们也聊到了美国家庭观念中有一个关键词叫原子核家庭。 对， 就是说一个家庭中的孩子一旦长大了、成年了18岁以后，他就要走出家门，自己独立成了一个家庭，而且他们不太会愿意回到老人的身边。 嗯， 这是一种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就是每个小家庭要相对的独立。 是的，是的。 这就会导致很多老人在孩子长大结婚以后，没有办法和他们居住在一块儿。 嗯， 他们就很寂寞，所以呢，很多人就会愿意去住养老院这样的地方啊。那您刚才提到了养老院有很多其他的老人啊，在一块儿肯定生活也是特别的多姿多彩的， 是的， 可以聊天啊，做一些大家志同道合的事情啊。 所以呢，就是很多人也会选择和自己同龄的这个朋友一起入住，因为就是这些人一辈子都住在一起嘛，那一起搬进养老院也是一个挺温馨的事儿。 对对对，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可以。 是，可以讲讲年轻时候的事儿吗？所以，但是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人可能到了完全不能自理，或者是有重大疾病，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我刚刚讲的这种，就是有公共活动区域的这种养老公寓已经不太适合了。 嗯， 那这个时候就会搬进我说的这个 assisted living， 就是有医疗服务的这种养老院，也可以说是这种临终医院了。因为通常情况下，美国的老年人有不到5%会住在这样的养老院。一般来讲呢，住进这样的服务的老人都是到了生命最后的阶段，住进去的人有一半都会在6个月里去世。 谈到这个话题呢，我想问一问，就是这些美国的老人去养老院，他们是要花钱的吗？ 是。 因为刚才您在一开始也提到了，如果一个老人能够在晚年去一个特别豪华、条件特别好的养老院，是一种非常好的体验啊，是大家的梦想。那可见这个养老院也不是一般的人都能进去的，这花费可能也比较高，是吧？ 是是是。 那一般来说，在美国，老人这个养老院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退休的钱又从哪里来的呢？ 是这样，就是美国有一个退休金，这个和中国情况是差不多的。就是然后也有针对老年人的医疗保险叫 Medicare。我们先讲这个退休金。退休金呢就是用来就是覆盖这个老年人的生活支出啊，包括交通啊、住房啊等等。这个在美国叫做401k， 就是401k。这个东西呢就是每个月都会在你工作的时候拿出你一部分工资，然后呢交给一个基金公司去打理，到了你65岁退休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钱取出来了。当然了，这些基金公司呢就是说都会有两种，一种就是说你就买一个叫 index fund， 就是说这个大盘什么样，比如说你就买一个这种就是 S&P 指数，那这种情况下这个大盘什么样你就赚多少钱。那美国总体来说大盘还是往上走的，就只不过走的不是特别快，而且会有一些震荡。那这种情况下你也就跟着震荡。然后呢还有一些人会选择放到这个就是说有基金经理的这个公司里面， 等于是理财了。 对对对， 是每个月你固定的收入里面拿出一部分钱来做固定的理财。 对，但这个理财是国家来做的，就国家要求大家都进入这个 401k 计划。每个人都要拿钱出来，就是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 这也是国家为大家考虑的， 强制养老， 不然万一你年老的时候没有钱花了，你还有一个基金公司之前你存的钱可以拿出来用。 是这样的，可是问题就在于这些基金公司其实有很多还跑不过大盘。 他们求稳嘛。 就是大盘就是的意思就是有一半人在上面，有一半人在下面，那你很有可能就买到了在下面的那些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收益也不一定比那个在就是买刚刚说的大盘的那个更高。 但又是 不得不参与的一个项目，因为你刚才说的是国家要求强制参与的这个项目，但是同时它的利率，它每年的收益并没有大盘走的那么好， 不一定有大盘好，这个取决于你选择哪个基金公司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刚刚我们说的医疗保险，刚刚说的只是生活支出嘛，那么如果要是病了怎么办？因为大多数老年人肯定不会完全健康，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美国有一个社保叫做 Medicare， 就是针对65岁以上的老人，你只要在美国就是全职工作了10年，缴纳了这个每个月1.45%的这个比例医疗保险金，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享受这个 Medicare 的服务。 你说的是医疗保险金，就是这个钱呢，养老的过程中平时拿不到的，但是一旦你生病了，你是有这个保险费的，可以去报销啊。 就比如说，如果你拿了这个 Medicare， 就是这个养老医疗保险去医院看病的话，生病了以后，如果要是最基本的套餐去住院，那么80%-90%的费用是可以通过这个医疗社保报掉的。所以还不错。如果你要是买的更加就是更加好的套餐的话，甚至就是出外拿药都是可以的。 明白了，所以说美国人在退休以后还是有一些生活上的保障的。之前工作的时候交纳的保险费，这种基金公司打理的工资，一部分啊，作为最后的支出的。明白了，怪不得他们会去养老院啊，因为养老院他们虽然是花了一些钱，但是呢，其他的开销，比如说，像医疗费啊，像这个生活上的开销，其实他们之前的工作中有一部分拿出来作为保障的。 对， 那么听起来好像靠谱很多哈。那是不是能这么说，美国人在养老这件事情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养老其实在美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几乎每一届总统在就是自己的竞选演说的过程中都要为养老问题提出一套解决方案。如果没有这套解决方案，那民众就会觉得你不够把人民放在心里， 是吧？ 是的。 哎，那有什么问题呢？你刚才已经提到了，美国人他们在自己工作的时候，退休之前只要工作10年，每年交纳一定比例的这个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 医疗保险 啊，同时呢，你在工资中再拿出一部分作为一个基金的理财，这些钱都是可以在你退休之后拿出来供你养老用的。那这就是你生活的保障了，那么为什么养老还是一个问题呢？ 是这样，就是说因为这套养老保险还有这个所谓的退休政策全都是在1930年左右的时候被提出的，那这个政策在当时看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当时人的寿命太短了。 当时我们有个数据啊，说美国的男性在1930年的时候啊，平均的寿命是58岁，而美国的女性在1930年的时候平均的寿命是62岁啊。这么看来，在当时美国人的寿命是特别的，不算特别长啊。 是的， 58岁、62岁这样的啊。 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想到，就是美国的这个二战时期的罗斯福总统，他连了4任。那么他最后其实是在白宫里面去世的嘛，但是呢，就我们想到他的时候总觉得他是个老人，就是年龄非常大了，后来在白宫里去世了。 对呀、 但是呢，其实他去世的时候那年只有62岁。这在我们现在看来觉得他很年轻啊。 对呀、 因为 现在特朗普总统好像年纪也挺高了吧。 对，希拉里和特朗普都70来岁了。 对啊， 所以就是说也就可见人的寿命其实在过去的就是大半个世纪里面是大大增加了。现在美国人一般都要工作到65岁才能退休，那其实当时人们都活不到65岁 啊。所以现在的这样一种保险体制是根据以前的这种寿命的预期来制定的。 是的。 那么现在呢，这个美国人的寿命提高了，那么财政支出可能就会有更有压力一些。 对、所以这个政策的负担就变得非常重了，因为本来其实保险就是这个老年保险也就是2-3年的事情，现在变成了15年、20年甚至更多。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就有人算了一笔账，说到2033年，就是美国这个养老社保基金里面的钱就只够支付72%-75%的费用了，也就是说剩下30%是没人付的。 今天的中产阶级，今天的这一些中年人， 是的， 等到他们变成老年人的时候，到2033年的时候， 他们会很恐慌，有可能会拿不足那个保险金，拿不足那个养老钱。 嗯，是这样的， 有这个预期在了啊。 所以呢，就是说美国的中产阶级对这件事确实是非常焦虑，有44%的人都会在 CNN 的一个调查里面说自己没有办法退休，因为一旦退休就没有办法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 可能他们的退休年龄从65岁还会延迟到70、80，那还退休吗？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我们说在30年代的时候，美国是没有退休这个概念的，你工作到你死为止 啊，这样的。 对对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社保的嘛，但是在30年代的时候制定了我刚刚说的这个养老的社会福利政策，到了2016年，到可能再过20年，人们就又恢复到了1930年的那个时代，就是其实你是不能退休的 啊。天哪，那怎么办？美国人交了那么多养老钱，结果退休年龄还推迟了。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能他们的劳动技能相比年轻人也没有那么出色了。可能在工资收入上也不是那么的有优势哈。 就是在美国的话，就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就是出来打工的这个老年人，就白发苍苍的。比如说我在美国经常去的一个冰淇淋店的这个店员，就是帮我做冰淇淋的这位店员，就是一个90岁的老人。这个是可能我们说的所谓的这个蓝领阶层嘛，那可能中产阶级的情况也差不了太多。比如说我们家庭有一个朋友，之前也是在这个世界500强企业做管理工作的，就算是一个中产阶级。然后呢，但是就是这个人他因为就是当时自己所持有的股票跌得非常厉害，就反而没有钱去养老了。这个时候就是他现在已经60多岁了，但是还是在周围的一个大学里面教管理课程，但是他也挺喜欢他的这个工作的，但是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经济压力。 那咱们给这些美国的老年人支支招呗。怎么办呢？我想到一个主意啊，不知道可不可行，就是以房养老。什么叫以房养老呢？比如说你有2套房子，自己住一套，另外一套出租， 对， 这是一个办法。或者你有一套房子但有好几间房，那你可以自己住一间，然后呢把几间房出租出去，做一个这个小旅馆啊之类的，这也是个办法。那还有一种方式呢，我又想到了，就是法按揭。就是法按揭，就是以房养老。现在国内不是也在提倡这个以房养老的政策吗？就是说在你去世之前，在老人过世之前，可以把这个房产法按揭给银行抵押出来。银行呢在老人过世之前可能每个月会给老人一部分钱， 是 等到老人过世以后呢再把这个房子收回。 对对对，是这样。但是就是说在中国这种情况下，法按揭能提出来的现金是非常少的。比如说你现在北京的一个就是普通的3室的房子可能就上1000万了。 对。 但是呢就法按揭出来钱可能只是百万级别的。 对。 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非常不值的。甚至还不如干脆把房子卖掉1000万再去租个房子。 好，这样的。你这个主意不错。因为我想到美国人的家庭观念是孩子独立出去就成立自己的家庭了，那美国的老人他的房产有可能是不是也没有想到过留给孩子？ 其实就是 也还是会留给 孩子，美国也会有遗产税，但是他的遗产税是非常重的。他的重税可能甚至能到50%以上。因为就是之前就有一个议员就是跟那个在国会就是通过这个遗产税法案的时候说为什么美国的遗产税这么重。 对啊， 他就解释了一下说如果你的孩子非常优秀，他还需要你的遗产吗？ 那不行啊，这个。 然后呢他又说如果你的孩子就是非常不优秀，就是烂泥糊不上墙这种人， 凭什么要你的遗产？ 你难道要还要把钱留给他让他变得更坏吗？ 哎呀，这番说辞好像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了。 所以呢当时就通过了，就是美国的这个遗产是重税。当然了，就是咱们以后做一期节目可以讲一下，就是说在美国怎么规避这个重税。 完全可以在老人过世之前，过百年之前把这个房子转给。 很多就是用 trust fund 和信托的这种方法。 我们可以在以后的海外有个家节目中细细聊这个话题啊。好，那回到刚刚我们说的话题啊， 就是说老人在美国他退休以后要养老，是不是有可能用房产来养老？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我父亲有一个朋友，当时是都住在硅谷的朋友，就叫 John and Tracy 吧，是一个华人夫妇。他们退休之前呢就在加州工作，工资其实在当地，就因为硅谷是美国这个工资最高的地方甚至，所以他们的年收入也就是家庭6到7万美金吧，这其实在硅谷这么昂贵的地方，就相当于北京西城区吧，其实是非常就不算非常高的， 对， 是比较一般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就是，但是呢因为他们非常会理财，虽然这个工资收入在当地不是佼佼者，他也不太担心退休的问题。这个主要呢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们在2000年的时候，就是当时这个他们所住的这个叫圣荷西，就是硅谷的一个小城，房价还比较便宜，他们就用20万美金买了一套比较大的房子，到了今年已经就是涨到将近100万美金了。 哟，5倍呀、原来是20万涨到100万。 是的。 所以你想他工作一年也就是6万7万的。房价的涨幅要远大于他工资的收入了。 是的，是的。当然这个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价，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他们对这个房子做了很大的修整。他们刚买这个房子的时候，这个房子很破，几乎是人类无法居住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就是因为他们俩也是心灵手巧吧，就是说把这个房子修得很漂亮，是一个现在是一个黄色的这个2层小楼，里面也很温馨，所以呢，它的这个价格肯定随着地价的上涨也就慢慢涨上来了。 他们挖到了个金子啊。 对对 对, 对，也会修金子。 修金子，对， 玉不琢不成器嘛，他也会琢。 所以这是一种方式，就是很多老年人他并不只是靠职务性的收入或者职务性收入带来的养老金，而可能靠的是财产性的收入。 是， 所以美国人的收入，他可能不管是不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嘛，我觉得收入可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你职务性的收入，另外一部分就是财产性的收入。那么美国的老人，他可能有一部分人有这个条件创造这个财产性的收入来给他退休养老提供资金啊。 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在就是美国南部这个德克萨斯州，也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方，这个地方的 GDP 就是这一个州的 GDP 就和德国差不多，就是整个德国，但是大小也和德国差不多，就是他们就买了一个养老用的房子。平时呢这个房子就是租出去，这个房子在达拉斯，然后呢就租出去的话就租给当地的一些白领啊，就是或者是小家庭，每个月就每年可以拿到6%的回报。然后呢前些年呢他们就退休了，也没有必要继续住在硅谷了，反正也不工作了。那这种情况下就说，那我们干嘛要住在这么贵的地方，就把 San Jose 的这个房子卖掉了，等于说手里就还有一些房贷也还上，手里就多了就是将近80万的这个现金。 哟，够花了。 对对对，80万的现金。 80万美金哦。 对啊，80万美金的现金，其实就是说是他们工资的很多很多倍了。然后呢同时呢他们就搬到了就是德克萨斯这个地方的就是生活的就是价格 成本不高。 成本可能只是湾区的1/3或2/1。他们过得奢侈一点，我们就算他2/3吧。那这种情况下两个人拿出的生活费又非常充裕。然后呢他们等于说本来觉得这80万就一直花吧到临终好了。 对啊。 但是后来就觉得这个钱其实一下也花不了那么多，也不会一下花掉80万美金。 就是啊。 因为这两个人一直是勤勤俭俭的中产阶级嘛。所以就说那我们不如先把就是自己要花的钱拿出来，剩下的钱呢再在当地买一些房产。然后呢去收租。 买房买上瘾了。 对对对，所以前段时间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房价大涨，然后呢就等于说到了一个历史高点嘛，所以他们的这些房子又涨了，人他每一个房子都可以收租，相当于他的这个小公司里有这么多雇员，每个月都给他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买一套房相当于开了个公司。 是 的, 是的， 公司的市值在不断的增长，租金也在涨。 所以他退休3年，他们老两口本来的打算是说咱们就是拿着这个房子卖出来的生活费去便宜的地儿生活就好了。 对。 然后但是呢后来现在发现不工作以后资产比工作还要多。 其实提高财产性的收入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哈。 是的是的。 好，看来养老不光是要靠养老金啊，